內地一帶一路小組辦公室召開座談會，話目前社會出現將一帶一路概念化濫用的亂象，需要嚴打，實行進行呢個嚴打濫用一帶一路、一帶一路、一帶一路、一帶一路研究院。啱啱下台嘅689咧，應該即時接手呢個任務啦。主要工作就係俾人研究。我係外國移民顧問 MJ， 一如既往，重中之重，素質、氛圍、加大力度、歐特萊斯。呢啲呕心嘅大陸字眼，唔知大家接受咗未咧？喺過去習總訪港依幾日啊，大家又可以接觸多啲嘅強國文化啦。網上就瘋傳習總接觸一個警務人員嘅會談，當中又學到嘢啦。香港治安好，原來係關公安事嘅。好警察，原來仲要愛中國，愛唔愛香港都係其次。突然間諗起一句説話：人必自侮，後人侮之。唉，我是外国新闻者阿 Win， 强国新闻者紧急呼吁啊，系紧急呼吁嚟嘅。嗱，国民建贵嘅事件咧发酵咗咁耐，喺香港咧一直都唔算多人理噶啦。但系近排咧有最新发展，嗱，佢话啦，喺强国某一个王姓嘅高官系超高官，话同呢个范冰冰有染，仲有片添，系啦，系有片。如果有片嘅官听众，即时欢迎。即刻 PM 强国新闻者 FB， 大家记住留意，我是强国新闻者八旗。 好，欢迎翻嚟呢一集嘅强国新闻者。 大家好， 我好凝重啊！ 我想问上载条片俾我哋嘅观众系咪有我哋嘅纳米芒贴？ 即送纳米芒贴， 即送呢个即 咩啊？边个姓黄嘅高官啊？可唔可以 讲？阿山啊， 山哥，山啊，一座山嘅山哥啊！ 黄 X 山，系啊 ，Max 奇山，系黄或者黄奇 X。 OK， 哇，真系怪我唔熟国情啦，我鬼知。黄咩山咩黄一山我识， 唔系，总之唔紧要。国民贵呢单嘢，我谂都要养咗个几两个月啦。咁一直喺香港都即系唔系冇人理嘅，我哋都讲过系咪先？咁但系都唔系话真系炒得好热。咁近呢几日开始洗版啦。 我今日睇到嘅新闻系有新消息噶，话有个人咧有即系好似我哋咁样啊，相机处处啊，咁咧有个人整咗件衫，咁摆喺淘宝上未卖。咁件衫好普通噶，唔知有咩问题。话咩一切只是开始，类似咁样嘅对白。原来就是郭文贵的经典对白来的这句，咁都被人拉啊！ 吓，即系呢啲真系自我审查。 呢啲咪彰显法治咯，即系你呢啲摆明就系同国家对着干嘅嘢吓，我哋将佢定义为一种同国家对着干就唔得噶啦，咁就所以要拉，要封艇，唔可以卖。 嗱，总之最紧要啦，咁个各位听众，如果有嗰段片咧，就 P M 同我哋讲声。 好， 系啦，咁我哋个芒贴咧就会送上噶啦。如果你真系 价值128蚊嘅芒贴， 诶，讲翻我哋嘅重中之重先，我哋要加大力度。去推我哋嘅 mon 贴啦， 同埋咩叫咩欧咩莱斯啊？ 欧特莱斯啊嘛，欧叻咯，你冇听过字眼咩？ 我真系未听过，我真系唔知咩系欧特莱斯。 欧特特别个特嘛，咁用广话读就欧特莱斯咯。 哇，真系 咁啊，欧叻。 咁边度嚟？ 欧特莱斯，欧特莱斯。 OK OK， 喂，唔好扯开话题， 有涨知识啦。 讲翻重中之重我哋嘅纳米 mon 贴先。嗱，为咗报答，唔系为咗报答，系为咗支持我哋强国新闻者啦。现阶段。呼吁不漏到奶，呼吁我哋一众嘅听众，希望可以支持我哋嘅实用、有用、有保护作用嘅纳米芒贴。 系啊，听讲啊，习总落嚟都系为咗买呢个芒贴咋？ 结果我哋唔卖俾佢。 听讲嗰、那个出嚟嘅大妈都系为咗我哋芒贴， 即系 TVB 突然间闪出嚟。 嗰日有一个人inbox 我，咁佢就话咧 你识唔识个大妈？ 我识佢，我未见过佢嘅。佢就话咧即系点样能够免费得到呢个芒贴？讲话咁啊，咁啦，你喺习总面前咧，你就闪嗰啲叫咩啊？快闪三次咁样，咁你就得到芒贴噶啦，咁样咁我睇哇，呢个咪就我 inbox 上咯，哇佢劲啊，我真系谂住送个俾佢， 要送嘅，要送嘅，但系佢冇三次，得一次， 唔系三次咩？ 一次啫嘛， 我睇新闻话三次，咁佢呃咗我啦。 哦 ，OK， 都照送啦， 自己睇咗三次系嘛？ 我冇， 我觉得都系照送嘅。 我冇睇，我真系觉得好搞笑。 各位听众有冇觉得我哋咧好开心？因为啱啱习总嚟完咧，即系我哋觉得好光明啊，即系 格外精神。唔系，其中一个开心咧就系过咗6月30号咧。啊、我哋最欢迎或者最爱戴嘅689终于下台啦， 光明隐退啦， 所以呢个 亦都系我哋开心嘅一个原因啦。 真系开心 咁今年啦就回归20周年啦吓。咁呢个20周年，我觉得比去过去嗰19年嘅庆祝回归咧，我觉得今年系比较有趣啲嘅。 盛大咯， 盛大同有趣，我觉得最最有趣嚟形容。 点样有趣咧？ 例如其实咧，小弟就湾仔翻工嘅。其实我咁大个仔，我未见过铁马系咁，即系嗰个唔系铁马，个水马 系 哇，可以高到很高过我嘅喂。 如果你湾仔咧，都可以介绍少少，因为我即系我本身喺乡村地方翻工嘅，我就喺新界嗰啲地方翻工嘅。咁即系除咗出差翻大陆啦，咁我主要翻工嘅地方都系新界一带嘅。咁即系正常。我自己住啊，九龙人啦，咁正常唔会过海，唔会去香港岛嘅。咁所以我净即系了解啲所谓嘅人形水马咧，都系喺 Facebook 一啲相片或者喺CCTVB 嗰度睇到嘅。咁啲水马系咪真系已经系高过个半人咧？我睇相系好夸张， 又冇个半人都高，我谂高我175。我咁高，我两三个头到咯， 即系都一，即系姚明都仲矮过姚明。 系啦，系啦，仲矮。我唔知道，我冇普通矮姚明度过。系啊，咁其实 你有冇亲身去捉摸佢啲水马？ 我唔敢啊！ 你咪喺嗰啲酒吧嗰扎有啲色情场所度翻工嘅？ 咁 系啊，你唔知嘅咩？系啊，佢喺嗰度嗰啲企街嗰啲嘅爸爸神嚟噶嘛？咁我想问嗰啲水马咧有几遮住你哋啊？即系有几庞大嘅阵容 咧？边又冇嘅，酒吧边冇嘅。要行翻去街近入境处嗰边就开始有啦，即系会展啊，即系歌头啊，真系、 有几庞大嘅阵容啊！嗰啲水马， 哇，好难形容、啊，总之好庞大啦，我净 系 好庞大啦，非常庞大啦，极度庞大啦，系啊系啊。 咁、okay, 对你嘅翻工有咩咁造成不便咧？ 喂，其实好坦白讲系冇不便，因为我唔喺嗰边翻工， 即系我佢头先咪讲咗人哋喺边度翻工咯， 你硬系又要我再讲一次， 佢水马入境处嗰度咯，佢要喺嗰扎场所度翻工 咧，我唔知。大家喺其他區咧，或者各位聽眾喺其他區咧，即係有冇呢啲場面啊？灣仔咧好多大嘅商場或者即係勁多國旗咯，我見到，因為行過門口有區旗有國旗有區旗。 好擔心啊！我見到嗰啲紅底黃就冇親眼見過，但我見到啲相已經好不安啊！嗰啲红底黄字咧，热烈欢迎习大大定点样啊？ 唔一定唔用大大嘅， 系啊，总之嗰啲啦， 地位词嚟嘅。 同埋挨近咧，入境处嗰边咧，好多咧揸住支机枪嗰啲差佬咧，哇！我觉得好似咧，我细个玩战场之狼嗰啲咁样咧， 好似而家好危险咁样啊！ 好似好危险咁样，好似好紧张，好，但系感觉又好得意嘅。 唔系，我想问，即系嗰阵时我即系睇到嗰个情况啦，即系嗰个好似严重嘅占中嘅， 系 点解冇啲人系嗰日咁啱病咗啊？咁跟住又送唔到去医院啊，俾呢件事咁样去影响 到咧。有你唔知啫。 点解冇啲人即系讲紧嗰度几日？佢三日噶、 啊， 有啲人咪喊到，哎呀，我今日翻唔到工啊， 阻人搵食啊呢啲咯。 点解冇今日出嚟嘅？ 佢冇人佢唔讲啫，个外国佢又唔想影响到大家。 系啦，就系死咗都唔可以讲。 冇啦，我阻人搵食、啊，好大件事、啊。 你死咗你还有党，即系系啦，即系你还有党系冇问题嘅。系啦，咁咧讲开今次回归有咩咁有趣咧？其中一个最有趣嘅画面咧，就除咗 MJ 最中意嗰个大妈突然间喺电视度飙出嚟之外咧，嗰个大妈都好似仲未有人起到底系嘛？ 好似系黎明嗰段嘅，我谂系同黎明有啲关系嘅。 系啊，即系我觉得，哇！即系我嗰度惊噶啲，其实佢呢个系全国直播噶嘛，系嘛？ 哦，CCTV 何德何能咧？ 咩？唔系啊，佢系 CCTV 攞咗嚟做嘅最后。 但你 TVB 直播噶嘛？嗰段時間 係啊，但係其實好似話全國直播㗎。 放心啦，我哋嘅國家咧喺呢一方面咧，其他唔敢講。喺呢一方面，河蟹呢一方面咧，係保證好有經驗嘅。就算即係當一刻全國直播一秒或者半秒啊，即刻已經可以整走㗎啦。 同埋以我所知，佢就係轉播 CCTVB 嘅節目，應該都有幾秒嘅。 係啊，一定冇事啊。 但係咧，我覺得依個未最有趣。我覺得咧，佢去訪問嗰個係即係警察嗰度咧，我覺得嗰個最有趣。 嗰度梗係正。 我啱啱今日。翻工就同我一个国内嘅同事去讨论，因为大家一齐搭的士好大雨之后做，咁啊落车嘅时候上车嗰阵啦，佢就同我讲话：，有冇睇电视啊？咁当我哋全程嘅对话都用普通话嘅嘛，系个山东人嚟嘅，咁喺度讲，佢就觉得好有趣或者好开心嘅一件事就系习大大啊，就是我哋嘅习总啦，居然就问一个警务人员：你系咪正常嘅正系咪一个真嘅警务人员嚟？不过以我同佢沟通咧，我就问佢点解会讲翻咁嘅？ 说话呢，其实佢嘅讲法呢就唔係话习总去质疑呢个系咪一个警察、啊、或者一个演员。佢系真系一个善意去问，因为国内嘅警务人员呢或者公安系统呢系分有分民警嘅同埋公安。 即系副警咁样。 系啦，类似嘅。咁民警系冇受冇入过警校嘅一个编制嘅训练。佢唔属于一个公务人员嘅。 OK。 系啦，或者国内嘅公安系统其实都仲好多，因为我本身我唔系好熟嘅，我都系听佢、有 交警啦、 武警啦、 城管啦、 公安啦，城管直情应该唔属于啊，城管好似都属于公务员体系， 系啊， 都属于国内一个公务员体系，好复杂噶。佢直情一个所谓我哋叫做警察，可能喺国内会有好多唔同嘅系统咯，系、啊，会比较特别咯。所以其实讲翻出嚟，点解习总会去问呢个警务人员？呢、个系咪真系一个警察咧？ 这是正式录用的吗？ 系啦、啊，这是正式录用的吗？因为习总唔系去质疑佢系演员咯，系怀疑佢，即系唔系怀疑啦，系了解一下佢系咪一个正常编制，定系一个可能坦所 MJ 所讲系咪一个辅警咯？ 哦 ，OK 啊，多谢阿 Win 帮我哋， 因为我今朝就去问呢样嘢， 释除呢个疑虑啊！但系咧，我第一次睇到画面咧，我真系觉得好开心嘅， 即系习总识破咗啦，佢系一个演戏子嚟噶， 即系唔系嗰个画面咧，系我觉得真系好共用啊！即系啱啱好习总，我唔知道个镜头系咪特登就嘅咧，习总隔篱后面咧就有个公安全。副公安嗰啲衫嘅人喺度，系啊，咁跟住习总系梗系最大个画面啦。跟住另外一边咧，系解放军嚟啊，系啊，解放军嘅公安咁样，系啊。咁跟住又你嗰边咧有个朗朗上口嘅内地人，同佢讲啊，做事啊，我们一定会留呢度。我觉得即系我唔觉得系香港嚟个画面，仲唔系即系已经系真系真正回归啦，人心回归啦。 同埋你唔觉得咧好羞愧啊，或者好羞耻，就系、是、听到我哋一哥，包括访问中里面，好似引言所讲呢个警务人员啦，同阿习总嘅会谈啦，就讲到，哎呀，香港嘅治安啦，都系有赖国家公安嘅系统嘅完善啦，啊，国家公安对我哋有几咁支持，其实我真系个疑问就系，点解香港嘅治安同国内嘅公安系统有咩关系呢？ 我知点解，因为好多系大陆落嚟打劫嘅， 咁啊真系 啱喎， 咁啊真系串下习总 喎，啱啊，班奇讲得啱。 嗱，如果真系咁样讲咧，我觉得我俾个 like 佢，即刻全民反赞佢，即系个潜台词系话，喂，我哋冇贼啊，多得你哋帮手，将啲贼唔好讲落嚟啊嘛。 咁你拉晒嗰啲咯，咁佢咪嚟唔到咯？咁系嚟唔到。咪治安好 啊，有道理啊！ 即系佢嘅原文好似类似系咁嘅，即系我哋嘅破案率咁，我哋嘅犯罪率咁低咁低啊，系全靠内地嘅公安部门嘅配合，因为亦都冇可能做到呢个程度噶。啊，嘅类似嗰个画面就系咁样噶啦。 但系你会即系点讲咧？即系呢个我哋睇白旗啊，估佢嗰个原因咧，就是、拉晒啲贼或者唔俾啲贼落嚟啦。但系当刻我听到呢、這个。即系香港嘅，即系呢个警务人员啦，佢咁样 听到一番， 咁样讲一番说话，你即系嗰一刻你系会觉得好呕心啊！用大量岁月系真系恶心啊！即系你会觉得点解会去咁媚共，或者去好似去 擦鞋 系咯，奶共咁嘅咁嘅想法咯。 即系你擦鞋，即系你都擦得有层次啲啊，系咪先？即系呢个擦鞋系我谂系被擦哥都唔系好高兴啊！讲真，即系你使唔使讲到咁样？你有时你即系嗰啲恭维嘅说话咧，太过离题咧，会知道即系我今日赢钱啊！哎呀，多谢阿 Win 嘅运气啊！咁呢啲系即系听我嗰个都觉得系唔系好合理嘅。 同埋啲人咧，依家揣测紧咧，嗰个来自茂名嗰个警察哥哥咧，系咪真系搵人扮嘅？咁 咧，习总都讲咗啦，这是真的。 唔系佢其中咧，啲网民咧见佢啲肢体语言咧，就系、是、话：喂，你做差人，你对住个。即系领导后讲嘢，点解咧？好似兰花手摆喺前边度翘下翘下咁样嘅。 其实佢嘅性取向嘅问题啫。 咁佢唔系立晒正咁样，只手好不直咁样咁样，应该吓。 佢学友 fans 嚟嘅。 系啦，咁咧，我依佢依个咧，嗱，我估唔论佢系真又好，扮又好啦，咁咧。我谂起咧喺大陆啊，呢个喺强国嘅一个咧，即系有时啲官员啊，习总又好，咩总又好啦吓，去。體察民情嘅時候咧，一個笑話所謂咁嘅樣，咁我依家好短咁講一講啦。 好啊， 咁咧話咧有個某個國家領導人去探啲豬肉佬啦，跟住佢話：咦，啲肉不錯喎，生意點樣樣啊咁樣。哎，跟住嗰個豬肉佬就答：平時幾好喎，但係今日咧一斤都冇買到。咦，但係佢話點解咧？ 咁就因为你嚟咗，嗰啲顾客就唔俾入嚟，咪买唔到咯咁样。咁跟住个领导人就话：，哎咁啊，哎咁我买四斤啦，买四斤猪肉啦。咁跟住嗰个猪肉我就话：，哎咁我都唔卖，你点解咧？因为你嚟咗唔俾带刀啊嘛。咁我都切唔到猪肉，我点卖？我点卖咧？好啦，个领导人又话啦：，哎咁。唔带都唔紧要啦，我成块买，我系啦。咁嗰个猪肉佬都话啦，喂，我都唔买得。个领导人话，喂，又点解啊？你乜都话唔买得咁样样。跟住个猪肉佬就话，喂，其实咧，因为我唔系卖肉噶，我系冇警办嘅，冇警办嘅。系跟住个领导人就话，喂，咁你叫你阿头嚟啊咩样？跟住佢话，佢喺度卖紧海鲜啊。呢个咧就系反映到大陆嗰个风气啊。 咪呢个风气咧，其实我会觉得系一个好不良嘅风气咯。即系由而家咧喺 Facebook 或者网上好多嘅比较啊，就系比较翻当年嘅市头婆，即系英女王啊嚟香港访问，同而今时今日啊习总嚟香港嘅考察或者访问啦，即系会觉得当年英女王系好唔会话有人形嘅水马，亦都唔会话封锁咁多。的道路，即系好亲民咁样去做一件事，即系你会好多唔同嘅比较，即系英女王当年啊，可能即系时势啦，会唔会话今日而家恐怖分子系咪特别猖狂或者点样？但系即系今时今日习总呢个访问，或者可以追溯翻头先啊白琪所讲嘅故事，有睇过嘅，系李克强嘅，记得咁你去到某个地方考察访问嘅时候出现嘅，就已经去到一个扰民，或者去再深一层次去谂咧，就系用一啲假象去蒙蔽国家嘅领导。 系啊。 我又覺得咧，頭先阿 Win 講一樣嘢係都幾到 point 嘅，就係講緊話，其實依家係好多恐怖分子，咁其實即係所以嗰個保安加強都係冇啊後 民心啊！你話呢啲保安，你話真係愛嚟防恐怖分子，定係防一啲下所謂香港表達意見嘅亂黨啊？你話真係？ 因為其實恐係真係充斥住恐怖分子 ，MJ 聽我講。 哦，嗰 係啦，即係 黐風嗰啲恐怖分子 啦。基本上你睇下，你啱啱嗰兩日落雨，你幾多人擔遮？啲危險條街遮我依家， 全部都係恐怖分子， 實在冇氣之手啊！ 即係譬如當年嗰、那個廿年前嘅香港回歸啦，嗰年我諗唔少政要嚟香港啦，係由英國由中國，大家都即係曬馬咁樣噶啦。我諗、我諗當而家係一個領導人嚟香港啊嘛，當年我諗唔止一個。领导人啦，十几个领导人啦。咁当年嘅保安系咪去到咁样嘅程度？系咪即系我谂当年即系虽然我都唔系好庆祝，但系都有少少欢腾嘅气氛嘅，有啲唔舍得，但系都唔系咁样系一个咁紧张嘅气氛嗰度啊。 或者嚟到今节嘅最后两分钟啦，咁我讲少少一啲个人嘅体会啊，即系唔好话去到一个国家主席嚟到香港啦，就而家我哋香港演变到已经系带住浓厚嘅一个。奴隸式的主義就是好像一個我們一些貓貓狗狗一個主人來到的時候我們應該盡一切去獻媚去奉承就等於就以前的可能不要說、乾隆年代或康熙年代的微服出巡即是出巡那根本就好像以前的封建時代一些白虎巡案咁去到一個地方跟著官就刻意奉迎啊出到來又即系做作好多，或者去点样去讨好呢啲咁嘅， 好恐怖啊！好 已经系咁样 嘅，系啊！ 即系你冇咗话以前殖民年代或者系外国嘅一啲做法系唔会有呢啲嘢。 即系用个比喻去讲咧，有啲似咧，我记得以前我哋学校咧有教处嚟去睇嘅，咁嗰时候教处嚟睇咧，其实都系即系正常上堂咯， 系啊系啊， 但 系而家大家都系 啦，但系而家就唔系喎，而家咧喂教处听日嚟睇啦，咁咧我哋而家听日咧就 小朋友就要学习唱定国歌， 咩排戏啊嗱，而家教师问一个问题，咁咧跟住咧嗱 A 同学你又举手，跟住 B 同学你又反对。C 同學啊，你哋點？跟住老師咧就讚賞，跟住喺教處睇到你哋嘅表現啦，大家做場咩馬騮戲，從而咧提高我哋一個學校嘅聲譽。完全係假噶。 其實好欣賞 MJ 講呢個教育處嘅例子，因為相信大家，譬如我哋依輩咧七八十年代一齊成長嘅，好多都經歷過以前，可能真係教育局有人落嚟去睇場咁樣啦。即係當其時，大家回想翻以前，真係平常心、正常上堂，唔係話去。 夸赞以前的教育制度，但是大家当其时上堂都很平常心。 是啊， 但是现在可能正正因为我已经不要读书了嘛，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好像 MJ 所说，我不知道是不是好像 MJ 现在教育局还有人落去看学校的时候，会不会真的好像 MJ 所说，我相信会是。 所以如果真的那个风气是这样，是一件很恐怖的事的，大家以后做所有东西都是造假，反而造假的呢得到的那个叫什么 Appraisal 那个反而是更好的那些做真的，因为一定啦，你做定戏嘛，是不是、喂啊，这边那些同学有 热 烈的互动，然后又答得啱，个先生又做又好识引导啲问题，嗰边话都冇乜人答嘅咁样。 系啊，我哋所以真系应该反思一下我哋呢一个咁嘅主义，或者呢一类咁嘅管治模式，其实系进步紧啦，定系退步紧啦？ 又带嚟啲乜嘢影响咧？好啦，我哋下次再讲啦。 好。